继续与阿拉的对话。跳一跳地方啦，我哋而家就离开香港先啦。去一去呢个日本东京嘅羽田机场啊。你啱啱你而家准备所讲嘅呢一间酒店咧，我知道几特别嘅，因为呢间酒店咧，我曾经有啲渊源嘅。我唔知道你系咪讲同一间啊？你系发生喺羽田机场里边嗰间酒店系咪？系机场里边噶？ 系机场附近。 哦，咁样就唔系啦，因为最初听我以为你机场里边嗰。 因为我哋嗰次去东京咧。佢一到步之後咧，就第一晚咧，我哋就喺機場附近嗰間酒店嗰度過夜嘅、 哦。因為咧喺羽田機場裏邊嗰間酒店咧幾特別嘅，幾得意嗰間酒店，就喺機場裏邊嘅，真係喺機場嘅裏邊啦。唔係即係可能大家未必會想象得到點樣機場裏邊啦。大家有機會去過就會知道噶啦、好，咁你喺呢間酒店發生咗啲咩事咧？ 喺呢間嗱，因為咧我哋去之前咧就會開茶會嗰啲啦，咁嗰啲人就同我哋講話，因為我去嗰陣時係新年嚟嘅，就有雪嘅，都會有雪落嘅。咁我哋咧就唔習慣咧，佢哋會長期開暖氣咯。即係變咗我哋會覺得好燥、好辛苦咁樣。咁佢教我哋咧就喺呢個廁所裏邊咧開半缸嗰啲熱水。咁咧就打開少少門，咁啊將嗰啲熱氣咧慢慢滲出嚟咧，咁有啲濕氣咧，我哋咧就唔會咧覺得個鼻腔咁辛苦咁樣。咁通常咧我去親旅行咧，我都要習慣咧將個廁所板撳低，同埋閂咗個廁所門瞓嘅。咁但系今次咧个街即系嗰个开茶会咁样教我，咁我咪照做咯，因为吓一未试过去咁冻嘅地方。咁嗰晚咧瞓嗰阵时就我先生同我仔瞓啦，咁我自己一个人瞓有两张床咁样。咁但我瞓下我系未瞓着嘅，我系见到好明显喺厕所有一个男人行出嚟。但我先生瞓咗佢啦。咁我当其实我隔起身，我就喺度喝，话边个咁样？咁跟住咧，嗰个影真系缩翻落去。咁我先生问我咩事咁样？我冇事瞓觉。咁样。 系男人，你见到男人嘅影？ 系男人嚟。 我想问当时个灯光系熄到剩翻几多度？定系冇晒灯光？ 有灯光，厕所个灯咯。 净系厕所灯，但系你闩埋咗厕所门。 系有条喺条罅嘅，唔系闩晒，系有条。 因为你要俾嗰啲水蒸气出到嚟。 系啦，系啦。 就个男人你，点解咁肯定系男人呢？ 因为短头发嘅。 系。 同埋咧系系一个男人个外形咯。 外形有冇记得着咩衫？ 冇嘅，一个黑影嘅咋。 一个黑影嚟 嘅。即系净系睇好似一个人嘅影咁样。但很明顯是行在個廁所出來的。 是 我動作快不快的？ 給我看到咯。 是給你看到。我動作給你看到，但你會看到行出來，跟著行到哪裡呢？做些什麼呢？就 是他剛剛行出來，我就看到他，我立刻喝他。他直接就縮進去。這樣咯。但我知道是沒可能有人在廁所。即系全部瞓晒喺床度， 系，但系冇，即系冇佢，你感觉到佢行出嚟咧，就唔系即系想行去你哋嗰个。 佢应该一系点讲？佢未有机会行到嚟我呢度， 你就已经醒咗。 我已经学翻入去，我系未瞓啊，根本就。 哦，系，咁你冇怀疑过系贼先？ 冇，因为咧我就落晒防盗链嘅。 系。 吓，因为去亲酒店咧，我都会 lock 门啊，落防盗链瞓嘅。 就你就呢次係你第一次見到叫做靈體嘅形態啦，因為之前咧嗰啲咧你都係男仔拍你都係聽聲啦，鬼吻腳都係一種感覺啦，但係今次就係一種好實質就見到有一個影行出嚟，學你學去佢又翻入去，咁啊你當時學去嘅時候其實嗱嗰度日本嚟㗎，咁好多人問一個問題咯，喂你學去？佢识唔识听噶？可能呢个鬼魂系咪日本嘅鬼魂啊？识唔识听广东话噶？ 我唔理噶啦。 你唔理？ 我净系问边个咁样？ 边个？ 吓，咁啊出咁啊入翻去，咁我跟住我先生咩事啊？咁啊，我冇事，瞓觉。 冇事瞓觉。但系你好肯定系鬼，好 firm 啊！嗰阵时你自己 吓。我一定即系感觉到，因为我有三个人，三个人喺张床度， 系 嗰道门又锁咗。咁你话唔系鬼系乜嘢？ 咁你咁 firm， 咁会唔会自己叫做 瞓著咗發緊夢，定係我根本完全未瞓嘅？所以我好清晰，肯定唔係話我中一中啊、一啲錯覺， 係未瞓， 完全未瞓， 未瞓， 只係啱啱熄曬燈上咗床，喺度等緊瞓覺。 係啦， 嗯， 即係我唔係話咧一跌落床即刻瞓得著嗰啲人， 即係需要啲時間。 我係習慣要聽下嘢、聽下歌嗰陣先瞓得到嘅人。 記唔記得約摸幾點鐘到啊？ 大概十一點零鐘到咯。 十一點零鐘到， 嗯。 如是者，你就是这样，你终于有没有睡得着？ 有 转头就睡着了。 学完去那次没事，我就睡了。 跟着到天光， 到天光， 到天光没有事发生过， 没有事发生过。 嗯，那你跟你同房的李先生还有是 我仔仔， 你仔仔，那他们有什么感觉？ 没有， 他们没有， 没 有，都没有你，就是没有你过那么多了，就这么睡觉了。 那第二天我 就 check out 走了。 问我什么事啊？我说没有，见到个影就喝他。 是咁你自己直觉上觉得佢系咪冇伤害性咧？你觉得你自己认为咧？你自己认为咧？即系 我认为 系 冇咯。 你认为冇嘅 系啊？ 即系可能咁巧行过又好，或者系本身住喺度啦。 系啊。 咁你都好即系。 因为我好下意识咧，我觉得酒店咧始终会有呢啲嘢嘅，但只不过系俾唔俾我见到嘅啫。咁同埋我本身我人亦唔係怕呢啲鬼神呢啲嘢嘅，所以我諗住喝咗佢之後咧，佢唔出嚟咁冇嘢，咁就冇嘢咯嚇。 嗱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幾好嘅分享嚟嘅，就係點解咧？就話咧，其實大家如果抱住阿拉咁樣嘅心態諗啊，係一件好事咯，就係話預咗酒店嘅其實就梗係有嘅啦，大家就唔需要咁擔心。酒店住喺度嘅靈體，基本上佢就住喺度嘅，佢住喺度，佢一路都住喺度嘅，啊，咁其實佢都唔想去搞你嘅，不過咁啱唔知點樣陰差陽錯之下，就俾阿拉你見到佢，咁你學佢，佢都冇再出嚟啦。咁樣我成日都話，酒店裏邊嘅靈體好多時咧都係佢客人都係啲惡作劇，希望嚇走你，等你唔好住佢間房嘅啫。咁樣呢一個 case， 我覺得今次佢都唔係嚇你添啊，佢冇嚇你，佢只不過唔覺意俾你見到啫嘛。可能你嚇翻到轉頭啊，啊嚇到眯埋咗，唔夠膽走出嚟啊。咁呢一個就係阿拉第一次見到叫做都未係可以叫實體靈咧，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影咧啊，都未人見到一個真真正正嘅形體啦啊嘅靈體啦。好啦，咁我哋又咩啦？我哋啊喺日本又要坐飛機飛翻嚟香港，咁下一站咧，我哋就去到呢個深水埗啊。係係啊，好大落差。由羽田機場嚟到呢個深水埗，咁啊深水埗呢度係一個住宅單位係咪？ 係住宅單位。 呢個係你哋自己嘅物業啊？ 係 係而家仲存在？ 唔存在，賣咗啦。 哦，已經賣咗嘅。 係 係咪因為有事先賣咗？ 唔係。 係只不過咁啱好價錢就賣咗啦。 因為我搬咗。 哦，搬 去， 因為搬屋。 係搬咗去住村屋。 咁呢個深水埗嘅單位住咗幾耐？ 呢個單位我住咗六年。 六年。 是 六年里面是发生过几次古怪的事件呢？ 其实呢这间屋本身呢，我在看楼的时候，这间屋是丢空了四年到的。那么看的时候呢，他入间屋里已经是闻到呢一阵那些即是很久没人住的味啦，即是马桶呢那些噏味啊成日这样。只不过为什么我会还要买这间屋呢？就是因为他是平地粒。我媽媽佢係傷殘要推輪椅，所以我必須要買一個平地 lift 嘅單位。咁同埋個尺數同埋房我都夠住，價錢又我又可以負擔得起，所以我就買咗啦。 係嚇，係咁就喺呢間，即係就決定入你間屋度住啦。咁住咗幾耐開始發生有事咧？ 其實住了大概三四個月左右，我就覺得有少少問題。我為什麼呢？每一晚呢睡覺十二點零鐘左右，我在我睡的張床上面的天花板呢，就有東西在搲，就好像那狗呢在那挖地一樣，不停地搲搲搲搲搲搲，大概搲一半個鐘頭左右，那就會停了。是每一晚都是這樣搲。我覺得我很煩，我說我後來因為我跟那裡剛剛搬去都不是很熟，我就在校低管理處問管理員，我說喂，我樓上那裡有沒有養狗的？他說有啊，有一隻狗仔的。我跟著呢，我說我不怪得知啦，我經常下意識以為有一隻狗在那裡餵，怎麼知道過了幾晚又在那裡餵。我那晚忍不住，我就上上面那層樓，我就按鐘，我說你可不可以不要讓你的狗在那裡餵呢？我 晚晚就會好騷擾我瞓覺咯咁樣。咁佢跟住咧，佢話喺邊度搲啊？我話跟住窗嗰邊嗰間房咯，即係最尾嗰間房度搲。佢話冇可能咯，我只狗係瞓廳噶，咁我都唔會半夜零十二點零鐘俾只狗喺我間房度搲咯咁講。咁我跟住咧我就下意識知道咩事啦。咁我就冇再上去問人哋啦。 系，咁啊维持咗嘅，中持续咗有几耐到咧？ 到我搬嗰时都系咁， 晚晚都搲。咁你又瞓得着觉？ 佢搲一阵啫嘛， 搲一阵。 系啊。 有冇固定边个钟数嘅？ 十二点。 一定。 系。 搲几耐？ 半个钟。 半个钟。 吓。 十二点半个钟，跟住就唔搲。 吓。 晚晚如是。 系。 嗱，楼上解释过咧，就话应该同佢只狗冇关系啦，咁样就我亦都曾經聽過有啲，例如滴水喉聲啊，即係波子聲啦，波子聲其實就係同一啲水管有關嘅。咁樣至於搲地咧，會唔會亦都同水管有關咧？咁我就真係要可能要做下實驗先知啦。就另外就係、如果你係只狗，最緊要只狗係有冇搲過地。如果有搲過地，其實就唔係局限於佢喺廳定喺房，因為咧其實當佢傳到落嚟嘅時間咧，聲音可以傳開去嘅。因為你經過地板，經過啲呢個嗰、那個叫嗰啲鋼枝咧，可以將聲音傳開去嘅。咁問題，如果佢話我只狗根本冇搲過地嘅，咁我哋就唔需要諗啊，就唔需要諗佢喺邊個位置搲啊嚇。咁我亦都深信咧，佢住喺度，只狗有冇搲過，佢自己知道。除非佢講大話啫，即係費事你煩我只狗冇搲過啊，係都唔認啊。咁樣冇得講。但係如果我哋撇開呢樣嘢，佢唔認嘅，一路搲咁樣搲，你又照樣去瞓覺？你通常點鐘瞓覺？ 我通常都係十二點到瞓咯。 但係你而家係咪每一次都要等佢搲完你先瞓得到咧？ 我唔理佢噶啦，已經係直頭佢搲唔搲都好，我照瞓噶啦。 即係有幾大聲度？ 直头嗰个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即系咪？ 系啊， 系咪咁样？ 快啲，系啊， 即系咁样。 系啊，两只手夹夹夹夹，两只手一齐搲。 咁样听落又似真系似系动物搲地嘅，但系我冇办法啦。咁样上面又唔认。咁样嗱，记住哦，似系动物搲地，冇讲过系真系有一个活生生嘅动物搲地咧，定系？一啲靈體嘅動物搲地咧，如果我哋再深究再睇清楚啲，問下佢，你以前有冇養過其他寵物已經離世咧？ 冇 啊，唔係即係你啊，佢啊，嗱你唔知噶嘛。 哦， 如果佢有咁計，可能就係佢以前養嗰只寵物離開咗，但係佢嗰個寵物嘅靈體留咗喺呢間屋裏邊，喺度搲一笪地，絕對唔出奇噶。有咁嘅機會啊，因為你唔知啊嘛，咁亦都冇做到咁深入嘅調查問佢係咪啊？咁去到呢個位為止，如果真係唔係佢只狗搲嘅話，就我哋只可以覺得就係、是都似係動物嘅靈體做咯，唔似係人類嘅靈體咯。人類嘅靈體佢唔會咁樣搲笪地咯，亦都冇意思啊。咁啊，動物嘅靈體咁樣搲， 我覺得佢唔係佢係騷擾我， 佢特登騷擾你， 佢要係俾我知道佢。存在， 但系你都唔惊喎， 我系唔惊， 系啊，你唔惊佢用呢个方法，其实系， 但我个仔惊咯， 见效喎， 我个仔惊， 佢点样惊法？ 因为我个仔嗰间房，佢嗰张床咧系做嗰啲高架床，即系下低系柜，上边系床嗰啲高架床。我出之前我唔知我仔惊嘅，后屘直至咧我搬咗之后咧，唔系我租咗，曾经我间屋系租过俾人嘅，咁租咗俾人之后咧，我清间屋嗰阵时咧，我就发觉佢盏灯上面个玻璃，咦？為什麼有些東西在這裡？我昨天看原來有個十字架在這 裡， 原來我兒子去買的十字架放在上面， 你自己，你兒子自己放上去， 是的，放在上 面，即是他自己害怕才這樣 做。我問他，我說為什麼你放十字架在這裡？你都不知道，晚上在那裡呱呱呱，放了東西就沒聲音了。 哦，是，他放了東西沒聲音，但是你說晚上12點到12點半都有聲音，是不是他自己聽不到呢？放了之後， 是的。 吓，佢又听唔到， 系啊， 你继续听到， 系啦。 咁我冇得讲，我哋都系入灵体数噶啦。呢一件事件啊，完全解释唔到。好，喺呢间屋里边咧，除咗天花板有事咧，就咦，当时你妈妈就话坐轮椅噶嘛，要 系 啊，咁样都喺度，好似系咪发梦定系点啊？ 唔系，佢真系喺间呢间屋嗰度，真系就系见到个女人， 红色，头先你所讲嘅红色旗袍、那個， 红色旗袍嘅。长头发嘅望住佢，咁我话我边个嚟噶？佢话好似你家姐咯， 同你差不多樣㗎，咁樣。 同即係當頭先你所講嘅當日出咗世唔未曾滿月走咗嗰個， 即係佢成下意識咧見到一個女人咧就係我姐姐㗎啦。咁佢又同我講咧話啊嗰日啦有個 B B 咧兩三歲瞓喺我隔離喎。嗯哇！成頭大汗，我攞條手巾咧同佢抹汗，一抹佢 kick kick kick 咁啊走咗去咯，咁同我講。咁我當其時我覺得啊，可能年紀大咧，即係有啲亂諗嘢咁樣啦，所以我就冇乜點理會佢，我就唔知佢真係見到啊定係乜嘢。 好矛盾啊！呢、這個位置就係咧嗱。呢啲所謂家鬼又好啊，家神又好啊，或者係英靈一路跟住你媽媽都好啦，即係唔好理邊一個學説咧，一路講落去啦。但係問題就係佢就覺得，因為呢個著紅色旗袍嘅女人似你嘅樣，佢就覺得係你家姐。咁亦都有一個 B B 啊，就抹汗啊啊件事裏邊，究竟如果係同一個靈體，究竟呢個靈體？不嬲都拗嘅一个问题，就系呢啲咁嘅婴灵究竟有冇长大过咧？又系 B B 嘅身份，同一时间咯，喺呢间屋你见到又系 B B 嘅身份，又系着住一个红色旗袍嘅女人嘅身份。咁究竟即系你自己有冇怀疑过？究竟呢个 B B 系咪同一个人咧？ 唔系啊，我妈就觉得咧个 B B 系我姐姐个小朋友， 即系佢自己喺灵界再生咗个小朋友。咦，這個都是很新鮮，我第一次聽到，是啊， 因為那時候我媽曾經跟我說過呢，說我這個姐姐曾經那時候說她們在問米的，那時候很興問米的嘛，就說想要冥婚的， 是， 但我媽就不肯跟她做這些事，她說我不做這些事，這樣，後來直至我哋仲安咗去嗰、那個寺廟嗰度，先同佢上咗位啫嘛。咁但係佢有冇自己喺下邊結婚，我哋真係唔知 道。呢個問題好值得深究咧，就係話究竟嗱冥婚大家聽得多啦，咁樣冥婚之後係咪呢個靈體都可以生一個小朋友出嚟咧？咁樣就呢一個就真係一個好特別嘅説法啦。咁樣啊，如果大家聽眾對於呢方面，有研究或者有聽聞過有啲古類似咁嘅古仔哦，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PM 我啦，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可以留言啦，講一講話靈體究竟有冇聽？大家有冇聽過靈體再去生一啲靈體嘅小朋友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同我分享，我亦都會同大家一齊去分享一下呢啲咁嘅古仔啦。咁我又講翻深水埗呢間屋啦，咁你自己好似有俾鬼宅咯？ 係啊，咁有一次咧，我咧就喺個廳嗰度煲劇。今日煲煲下咧，我就瞓著咗。 係， 我自己喺個廳度啫。瞓下之後咧，我突然間擲眼醒，我覺得咧突然之間咧好凍啊！因為佢其實嗰日夏天嚟嘅，我著住短褲嘅。嗰啲凍法咧係一隻腳一路慢慢凍上個頭度嘅。但如果你係成個人感覺凍咧，係成個人噶嘛，可以漸進式慢慢咁凍上去。凍上去之後咧，我就覺得我喐唔到啦。我喐唔到之後咧。我就俾鬼炸咁啊，咁啊，跟住咧我就话我奉主个名要你走，我讲咗三声，咁啊，跟住咧调翻转咯，就喺个头度慢慢暖翻落只脚嗰度，咁我跟住喐到啦，就最有趣一样就系，跟住咧，因为我个梳发系个背咧系向墙噶嘛，我系个感觉到咧奉墙嘅只手突出嚟咧有一个拳头咁样，系揼我三下。 揼你边个位置？ 唔系啊，即系做个动作啊，即系话我赶我走咁样，即系唔忿气咁嘅手势，明唔明啊？ 明 吓， 赶你走， 即系话我赶佢走啊？ 即系话你好赶咗佢走啦。 系啦， 咁你自己啊喺呢间屋发生，你自己有冇怀疑过砸你呢一只鬼或者呢个灵体系乜嘢灵体咧？ 我唔冇心冇心究， 会唔会同你妈妈所讲一样？呢个就系你家姐咧？ 我不知 道，不知道，完全不想， 不想。 有没有告诉你妈妈？ 有。 她什么反应？ 她说不奇怪咯， 是 啊，我都见到个女人咯， 是那我想问她砸了你几次？ 一次， 是这么多，是 一次 而已。那你就用你的方法驱走了她，她就没再回来了。 整個俾鬼砸嘅過程係歷時幾耐到？ 我諗都係唔夠兩分鐘。 兩分鐘。 唔夠兩分鐘。 你感覺到慢慢慢慢隻腳凍上嚟，然之後就唔喐得，跟住到你驅逐佢走嗰陣時，你就感覺到由頭暖翻落去，跟住喐動。你係全身喐唔到，淨係定淨係手腳喐唔到？係 全身喐唔到。 全身喐，好似攤咗咁。 嗯。 嗯嗯，咁我哋听好多俾鬼砸嘅情况啦。当然我哋已经撇开咗嗰扎因为自己个人疲劳而产生嗰种即系控制能力嘅问题啦。就另外一啲好真实俾鬼砸咧，都有好多种唔同嘅情况发生嘅。咁阿拉呢一种咧就都系几典型性嘅，就系感觉到自己由脚开始冻起先，冻到上个头啦，跟住喐唔到。直至到自己喐得翻咧，就由頭暖翻到落對腳嗰度咧，係幾典型性嘅。好多俾鬼砸嘅 case 咧，都係相同咁樣嘅情況嘅。但係就一般嚟講嘅時間咧係會長少少啦。你嗰個 case 咧就會短咗啲，可能就因為你有去驅逐過去走啊。當你驅逐佢走嘅時候，佢驚啦，嗱聲走，就令到你可以喐得翻啦。好咁樣。 因为整个过程我是没有挣扎，我 你是没有挣扎，你也没有想过挣扎，一挣扎就会实在， 因为我知道啊砸我，跟着我就讲了， 是 讲了就立刻走了， 是啊，一挣扎实在就会真的会很累的嘛，是啊，那现在与阿拉的对话呢，我们呢又要好一好先了，虽然呢接下来还有一个我自己认为呢好特別嘅故仔啦，嚇精唔精彩就大家去聽啦，啊！但係我自己覺得呢個故仔發生呢件事，可以發生到呢啲咁嘅事咧，其實我機會唔大嘅。咁樣如果大家有機會聽聽，亦都有一啲叫做警世嘅意味嘅。咁樣我哋喺下一節翻嚟咧，我哋繼續同阿拉嘅對話。 疾行鬼，疾行鬼不是普通的鬼，他们在鬼界之中拥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的身份接近于多财鬼。不同的地方，一般多财鬼都会有官职在身，而疾行鬼就没有任何的官职担当，不过他们拥有神通，他们就恃着这种神通成为鬼界之中的恶鬼。用一个比喻去讲，一般的多财鬼他是人间里面的警察，而一般的疾行鬼他就相等于人间里面的黑社会。他们为什么可以成为这种恶鬼呢？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能够疾行，他们行得很快，基本上这种都是神足通的一种。他们行路的时候对脚是不会掂到地的，在顷刻之间他就可以行到千里。做个比喻，一般的磁悬浮火车，它们比传统的火车行得快，最主要就是因为磁悬浮的火车它们是不会掂到地，减少了和地面的摩擦，所以行得特别快。而疾行鬼不知道会不会又是因为这个原理，所以比一般的鬼行得快呢？但是最可怕的地方，它们不是行得快，而是它们有一种干扰人脑的力量，他们有能力影响一个人的思想，而令他们产生一种淫秽的飞想，从而做出淫秽之事。同时他们又喜欢现身去恐吓人，甚至乎他们有一种力量，就是进入去人的梦境里面，令到你不断地去发恶梦。在世间上面有一些修炼邪术之徒，经常会利用一些咒语去召唤这些疾行鬼，以借助疾行鬼的力量去作恶人间，以期达到他们行恶的目的。所以疾行鬼是一种相当可怕的鬼。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因为他们生前都是一些出家而破戒之徒，去利用他们修炼回来的神通去行恶于世。疾行鬼若果报尽之后来生做人，他们下一世通常都会是一个巫师供奉鬼神。有一样嘢要提提大家，疾行鬼是最喜欢 靠近墙边嚟行，所以我哋平时出夜街最好少啲黐住埲墙嚟行啦。 继续翻嚟黑翅云来与阿拉嘅对话。阿拉，就我想而家讲嘅呢一件事咧，有少少可能都会触动到你自己，即系一啲好个人嘅叫私隐啦，亦都可能咧就会勾起你一啲唔系咁开心嘅回忆啦。咁系关于咩嘅咧？就系讲紧其实你自己本身咧就系、是。搬咗去一間屋之後咧，就發生咗一啲叫做幾不幸嘅事情啦。當中咧，你自己亦都自殺過兩次啦，仲牽連埋你屋企人、你老公、你仔仔都有呢一個自殺嘅行為嘅。咁樣我哋唔好講個內容住，我想問一問你覺得整個過程裏邊，你估計會唔會同一啲靈異嘅事件或者靈體有關？你自己個人認為， 我覺得靈體就冇關，但我覺得咧，硬係覺得好似入到呢間屋住之後咧，佢嗰個感覺咧係唔想我哋好過， 唔想你哋好過係邊個唔想你哋好過？ 即係呢間屋裏邊嗰個感覺嗰個怨氣係有怨氣， 即係有一股怨氣喺度，唔想你哋過得好嘅， 同埋想我哋即係唔想我哋一家人係和諧。 是好啦，咁不如我哋咧讲下由呢间屋开始讲起啦。呢间屋咧就喺你听讲你而家仲喺度住紧啦。 系 呢间屋点样揾翻嚟嘅咧？ 经保地产买嘅。 系买入嘅。 买入嘅。 系喺一间咩类型嘅屋啊？ 村屋。 村屋嚟嘅。咁你入呢间村屋住嗰阵时候，有冇发现有啲咩嘢唔妥？ 冇。 冇嘅。 其实系有嘅。 系 点样咧？因为咧我哋真系睇屋嗰时咧，嗰个业主咧，佢都见到个业主嘅。其实佢嗰阵同佢讲咧，佢自己系本身佢住喺青衣，想搬翻入去嗰间村屋住嘅。咁但系咧就我哋见到系装修好晒，同埋其中一间房咧系有深粉红色嘅。咁我下意识觉得应该系 B B 房嚟嘅。咁但系咧就见到有一间房咧系书房嚟嘅。裝修好曬嘅，有曬冷氣性噶啦，已經係有得好新淨嘅，又見到書櫃啊、剩啊咁啊擺曬喺個花園嗰度。咁我就唔知點解突然之間佢哋轉態，就唔搬入去住，就啲決定將呢間屋賣咗佢，就係要好快脆賣咗佢添。咁我就唔知點解，但係我個仔一去到咧睇呢間屋，就好中意呢間屋。 係好快賣，佢有冇用一個叫做比市價低嘅價錢賣咧？好似會好似好想好心急嗱聲賣咗出去咁。 佢即係點講啊？我哋減價佢都 即係你講價， 講價佢都肯賣， 佢都肯賣。 係 咁樣就即係佢即係你個感覺就係無求賣得出為止啦。 係啊，咁我哋又冇所謂咯。 係 咁就照賣咗佢。 好啦，咁啊好啦，好順利咁樣買一間屋啦。你見佢好似裝修過曬，好新淨咁樣買入去，買咗入去之後發生咗啲咩事咧？ 入咗去之後咧，我就發覺一樣嘢就係、是我先生咧脾氣唔好，即係以前佢係係冇乜脾氣嘅人嚟嘅，即係就算我同佢嗌交都好啦，佢都係唔出聲，就算數噶啦咁樣。咁但係咧搬咗嚟之後就唔係嘅，即係點都同你拗生死嘅啫。咁同埋我自己咧又係個情緒咧。又是起伏不定的，即一爆咧，好似即係嗰個爆臨爆點可以由零去到十嘅，個人咧即係個情緒係好唔穩定嘅，咁連我個仔咧嗰情緒都係唔好嘅。 你仔即係喺呢間屋住嗰、那個發生事嗰個時候，應該係幾多歲到？ 大概中四到。 中四到，好咁樣你自己本身脾氣都好嘅，原本。 O、okay、K 啊， 都 O K 嘅， 系啊， 但系觉得入咗去住之后， 因为咧我同我先生住结婚廿几年啦，即系未搬入呢间屋住嗰时咧，我哋嗌交咧数唔够十次， 系， 但系入咗呢间屋住嗰时系不停咁嗌交，系因好少嘅事都会嗌交，系因好少嘅事咧，大家咧都会面红耳赤嘅嗌到， 咁啊，一路都系冇谂过间屋嘅问题。 冇噶， 我谂噶， 冇噶。 到几时开始？ 我净系觉得自己可能我唔适应住 村屋咯， 係即係住開出邊市區，就唔係好慣住郊區咁樣。 係啦。 咁到到幾時開始？你覺得係真係嗰件事嗰、那個本質越變越犀利咧？ 直至我第一次自殺。 係。之前有冇跡象㗎？自殺之前有冇自己諗過自殺？ 係冇嘅。冇嘅。 係點樣？個過程係點樣㗎？ 是跟我先生一次嗌交咁样， 系 咁其实唔系好大件事嘅啫。咁、 嗯、 嗌完之后咧，我啊自己抱住只狗仔入咗房。咁、 嗯、 跟住咧，咁我先生又冇嘢啦，坐喺个厅度。咁、 嗯、 我跟住佢瞓咗之后，我就起身，攞咗好多药去食。 系啲咩药？ 因为我本身有糖尿病，有血压高。咁、 嗯、 啊，一攞咗三个药，我全部食晒。 將三個有冇計過幾多幾有藥膜有幾多粒藥到？ 超過300粒。 一次過吞曬落肚，跟住發生咩事？ 咁啊，翻上牀瞓繼續。咁到第二朝，咁我先生見我唔起身，咁佢以為我唔舒服，咁佢就唔敢翻工。 係。 咁啊，先發覺我開始嘔，個口啊，即係嘔啲嘢出嚟。咁啊，跟住佢就。同我量血壓， 系 個血壓咧係低到咧低過70，低過低過70嘅， 系 咁啊即刻報警， 咁 啊去醫院入咗 ICU。 我想問咧，嗱呢個係第一次自殺啦，喺你第一次自殺之前，你一個迷糊之下做一樣咁嘅嘢，你有冇聽到有聲叫你去死啊？ 佢冇聲叫我去死，但係有個感覺叫我，即係你忍唔到噶啦，你。即系死咗算数啦，咁样，即系咁嘅感觉。 咁你嘅人生观本身系点样？系咪咁轻易放弃自己生命嘅咧？ 我觉得唔系咯。 你觉得唔系？即系去到呢刻，你会唔会有啲怀疑做呢个行为唔系你自己嘅意愿嚟嘅？ 我觉得有啲。 觉得有啲。 嗯。 咁呢次发生咗第一次啦，啊，咁样即系喺你屋企人嘅眼中都系觉得可能你情绪唔稳定而自杀啦。 嗯。 系咪接住有第二次？ 系。 隔几耐到？ 大概隔咗九个月到。 九个月到，今次用咩方法？ 都系食药。 同样都系咁样食。咁、你上次食过噶啦，知道唔死得噶啦，咁样你再食都系唔死噶。 我唔知噶。 你唔知，总之啊，你就净系谂到呢个方法，就去做。今次系边个发现你？ 又系我先生。 发现，咁 又系第二招。 又系第二招。跟住送去医院洗胃， 冇洗胃， 冇洗胃。 但系今次就好严重，佢直系严重到个医生话我系唔识唞气嘅，你已经、就叫我先生咧叫 call 晒所有我家姐啊，佢哋成班过嚟睇我，叫我最后一面。 系， 但系奇迹地，我第二日可以出得院喎。 系，即系个当时你个情况都好危险啦，先至会咁样做法啦。我想知道你先生有咩讲过，整个过程，佢见你死两次喎。 佢喊咯， 佢喊 吓，佢话即系唔谂到会搞到系咁。 喺呢一个阶段，系咪大家都仲系谂紧，系觉得只不过一个家庭纠纷，一啲人与人之间嗰个情绪问题，而发生咗呢啲咁嘅悲剧？有冇谂过系同一啲灵体有关？ 佢冇， 佢冇，你有， 我有。 你点解会？ 我系觉得，我唔系觉得有灵体有关，我系觉得呢间屋嘅气场有问题。即我感觉到咧，呢间好似系好想搞到，即系我哋家务令人咁样。即系个感觉啊。 系。你觉得有一股咁嘅气，头先讲有一股咁嘅怨气想搞你啦。咁呢股咁嘅怨气令到你自杀咗两次，就好似传染病咁样继续传开去啦。就下一个自杀系边个？ 我个仔。 你个仔，你个仔又为咩自杀啊？ 为情。 为情中四为情自杀，都好合情合理啊！咁样就，如果既然系为情自杀嘅话，咁样你有冇将两件事扯埋一齐先？ 我觉得冇咁啱咯。 觉得冇啱。 嗯。 同你第二次自杀隔咗几耐到啊？ 隔咗一年。 一年。 嗯。 系，你个仔用咩方法自杀？ 佢想跳海。 跳海。 嗯。 跳佢识游水噶。 佢识游水。 识游水跳海都几难死嘅，放心啦，你。 唔系嘅，因为咧。佢系夜晚嘅，同埋饮咗酒。 饮咗酒就问题啦。 系饮咗酒，不好彩真系佢 一路係 contact 佢啲，即係 contact 我啲教友啲仔。咁我就叫佢哋不停咁同佢保持聯絡。咁我哋就氹佢喺邊度，咁就揾差人揾到佢。但係當時見到我咧，去到醫院見到我嗰時咧，係用得好好仇恨嘅眼光望住我，佢覺得咧呢件事係關我事咁樣。 咁關唔關你事啊？ 唔關我事。 你可以為情啊，咁一定有個女主角嘅存在啦。啊，咁呢個所謂為情係分手啊，定係遇到咩事啊？ 佢哋都係第三者。 嗯嗯，好啊。去到呢個位嘅時間咧，聽落佢嘅自殺，喂，好自然嘅啫。我女仔有第三者咁樣走去自殺，咁樣啊，同呢間屋嘅怨氣又有啲咩關係咧？點解你又會啊覺得佢用一啲好唔滿意眼光望住你，覺得件事關你事咧？咁你有冇直接將件事勾埋一齊嚟去諗咧？ 即係以我嚟，即係本身佢都係喺，因為我哋喺一個基督教的家庭嚟嘅，佢喺教会大， 系 佢应该即系大家嘅教导里边咧，我哋系唔会咁容易放弃生命， 系 唔会拣呢条路走， 好。 咁同埋我觉得佢系唔想嘅，佢系唔想嘅。但系如果系想嘅话咧，佢都唔出声啦，佢自己跳咗落去咯， 系啊，真系想死，真系有决心死嘅话，都基本上你冇办法掹得到嘅， 系啊， 好，咁 一路好似有一样，即系有一种保护能力去安抚住佢，一路叫佢同屋企人 即系同教会嘅人 contact 住。 你仔仔自杀咗有几多次啊？ 两次，企图两次。 第二次系点样？ 第二次想跳楼。 喺边度跳啊？ 喺学校。 学校跳楼系想。 想。企咗上个膊嗰度。 就俾老师同学发现咗。 是 不是都是因为这件分手事件的余波来的？是。前后加上你两次，你仔两次啦。跟住听闻你先生都有。 是 你仔两次之后才再发生。 是。 即是顺好顺序落啦。跟住你先生用什么方法自杀？ 吃药。 拿你药？ 是。 他见过你吃了两次不死得的了，他还拿。即系佢， 但系出奇咧，因为咧，喺呢件事之，即系我个仔出事之后咧，咁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就同我讲，佢话：我觉得你呢间屋咧好大问题噶，你不如咧揾个风水师傅嚟睇下啦。咁讲，咁我话我唔信呢啲嘢喎，信唔信都好啦，你睇下啦，咁样。 咁你先生同你仔仔信唔信？ 我仔仔后屘信。 信。咁你先生有冇阻止你揾啲風水師睇？ 佢唔知， 系 佢完全唔知。 頭先問你先生用咩方法自殺？講咗食藥啦，係我想問咧，就係佢係因為咩事自殺？ 又就嗌交， 因為同你嗌交。咁嗱，呢個有直接關係啦，即係就呢個唔係外在問題，喺間屋嘅問題啊嘛。 我先生喺我自殺之後第二次事，即係佢曾經同我講過，佢話我條命，我生命係我父母俾我，我唔會自己去結束嘅。我会是由神收回的，我的生命。但竟然他自己会走这条路。 李先生，你瞒着李先生去做了一件事，就找了一个风水师回来看。风水师看完之后，他又说你是间屋风水有问题，还是说你间屋有邪灵呢？ 是风水有问题。 风水有问题。怎样有问题呢？ 因为呢，我间屋对面，花园对开那里呢，以前是没有东西的。自从我搬入去之后没多久就起了一些新的屋。电力不够，就起了一个电塔，刚刚就对着我 家。就对着你 家。那风水师就说，他说这个是个煞很大，是影响到你们是家宅，是很不即是影响你们的情绪是很不得的。这样叫我种啲植物啊，剩啊，设办法遮住佢啊，咁样。 点解唔谂住搬？ 买唔翻出边。 即系最主要都系原因。 系啦。 但系而家讲紧系五次嘅自杀事件咯。都系搬咗入嚟之后。 但系可能我哋本身系基督徒咧，即系始终系，我觉得 我是信靠我自己的信仰呢、是去保护我们自己。 嗯，好，现在风水师就说因为有电塔问题，如果用风水角度来讲，是真的有那个电塔在对正你间屋，是真的会影响、在那里住的人的情绪的、这样、当然啦，也都有、方法 去解决啦。但是问题，如果我们撇开这一堆东西先、因为你说上一手的业主都是很古怪地这样去突然间卖了这间屋，他装修好了想着回入来住都不住，宁愿便宜一点都卖给你的。 嗯， 然後你入咗嚟又出現咗一啲咁樣嘅問題嘅、我覺得當時我電塔未曾起噶、就佢問你買呢間屋嗰時未起噶嘛、好啦，咁樣係咪間屋你話一入去已經覺得有啲怨氣啦？你喺呢間屋裏邊有冇一啲真係你認為古怪嘅事件曾經喺呢間屋裏邊發生過？例如啊，擺咗嘢喺度無端端唔知又去咗第二個位啊，明明水喉冇開又開咗，有冇類似呢啲事件發生過咧？ 水喉那些就沒有， 是、 不過我在間屋裡跌倒過幾次， 是、 試過一次在浴缸差跌出來， 是、 幸好呢就掹住個毛巾架、我先生就嗱聲就找人拆了個浴缸、 就變成企缸， 是啦，這樣這些東西當是家居意外啫， 是啦，當家居意外、 家居意外啫。 但在這個過程你跌過的過程有沒有感覺到有人推你先？ 不知 道，不知 道，感覺不到， 是 感覺不到、但是即怎麼說、在這間屋住我又沒有真的呢感覺到有什麼不妥，因為本身我家裡也有養小動物的、小動物又沒有什麼異樣，又不會說對著某些地方去吠，又沒有說 不安樂，又沒有什麼 是、 有貓有狗都沒有說呢話有咩異樣啊？成日對住某個地方會不停咁樣吠啊、望啊，冇嘅喎。 咁你有冇覺得咧？一路你媽媽所講嘅，你過咗身嘅家姐咧，跟咗你入呢間屋啊？我覺得呢個家姐唔係好似唔好中意你咁樣噶。 唔係㗎，佢係中意我㗎。係 啊， 因為得我去拜佢啫嘛。 係，咁樣啊，但是你即是 在舊屋深水埗的時候他已經有出現過的了、在這邊呢元朗呢 沒有、 完全沒有出現過， 因為是我媽 feel 到他而已，我 feel 不到的、我完全 feel 不到他， 完全 feel 不到 feel 不到的， 即是在這間屋呢只是有一個不知道什麼的、我叫磁場也好什麼都好、就影響了你們在這裡住的人的思維呢，就不停去沉死啦、樣現在這件事就叫做解決了啦，是、就沒有這個念頭啦。 曾經試過一次很得意的，那個感覺呢就是、我在剪緊嘢，即係整緊嘢嘅。咁我同我先生講，即係喺度講緊嘢，即係講嗰下咧，突然之間咧，兩個喺度又想嗌交，我揸住把鉸剪咧，係突然間有個感覺，有個衝動，好似咧想叫我攞把鉸剪插落自己個肚度咁樣。即係有嗰種衝動。有咁嘅意念叫我咁样做，当其实我即刻放低把鉸剪。 即系你控制到自己啦。 我即刻放低把鉸剪，唔做。 系。 吓。 咁样啊，其实咧，我哋亦都唔排除系有一啲外来嘅因素影响咗你的思维。當時特登去做呢啲咁嘅嘢，去傷害你自己。咁樣呢個唔係你自己嘅意願啦。好啦，就在這間屋呢，當然你現在繼續住仲住緊啦，咁樣就我都希望你唔會再有事在這間屋裏面發生啦。 咁同埋呢嗰個風水師仲有做咗一樣嘢，叫我佢叫我呢喺個床板嗰度呢係做咗一個，佢唔係符嚟㗎，好似呢人嚟呢卜占卜嗰啲卦咁樣， 係 橫橫短短長長嗰啲咁樣 拗啊，你叫做 係咪呀，我唔知佢叫乜嘢，他叫我用一些啡色的紙黏在我的床板那裡、他 說 你睡在那裡你就沒問題了、就叫我把床頭調轉去、我真的、轉了那邊睡呢，個人呢個情緒呢是穩定，是好一點、就個人呢是沒有那麼容易發脾氣、還有他叫我你多些在廚房，叫我多啲喺廚房、因為我初初搬入嚟嗰時咧，我係唔好中意煮嘢食嘅，但係而家調翻轉咧，我成日煮嘢食，成日踎喺廚房。 係。 咁啊，因為可能咧直接個磁場問題啦，啊，因為佢去過現場睇過啦，就知道你間屋咧嗰個磁場嘅分布啦，亦都揾到一個咧比較適合穩定到你磁場嘅位置啦，例如調轉張床嘅位置啊，例如廚房啊啲位置，可能相對係穩定到你嗰個磁場啦，令到你嘅思維咧會舒服啲啦。好啊，就嗱，我知道咧你有一個朋友咧，啊，都有一件頗為特別的事件發生過， 是啊， 是啊，那段時間怎 樣？是很恐怖啊， 是。 那我的朋友呢，那本身他爸爸呢已經是走了十幾年了， 是。 那但是呢，他媽媽就一直呢都不肯將他的骨灰呢放進去，即是安放好 了。 那我朋友都在一間屋裡呢曾經是見到有些黑影，有些有個男人的黑影，那他都成日見慣，都冇乜嘢。咁同埋佢媽媽有一樣特徵咧，就係好中意喺街度執嘢翻屋企。 嗯， 執啲凳啊，執啲台啊，執啲假髮啦，執啲衫啊。 係。 咁佢已經係好唔中意，因為佢唔係做收買嗰啲噶嘛。佢執咗翻嚟咧，敲佢阿媽出咗街咧，佢就禮手幫佢抌翻噶啦。 係。 嚇咁樣，即係呢個過程係持續都係好多年嘅啦。 嗯。 都係咁樣嘅已經。咁啊，直至佔中嗰年，我唔記得第幾 年。2014年。 2014年嚇，咁佢有一次，咁佢媽媽開始年紀大啦，80歲到。咁有一次咧，我約咗佢食飯嘅。咁我話：你佢話我唔嚟得啦，我腰骨好痛啊咁樣。我話咩事啊？佢話我唔知啊，尋日陪完阿媽之後咧，條腰骨痛得好緊要咁樣。我話我上嚟睇下你啦，因為其實我去到屋企附近。佢話唔好啦，我媽唔中意見外人嘅咁樣。我話我識你阿媽嘅喎。佢話總之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咁。咁我就冇理佢。咁啊隔咗兩日，咁我又再問我話點啊條腰？唔得，真係痛得好緊要咁樣。咁啊跟住咧。我就叫我話，我話一係咁啦，佢嗰時係靜靜雞有結咗婚嘅，嚇，因為唔俾佢阿媽知，靜靜雞結咗婚，因為佢阿媽係唔俾佢拍拖，唔俾佢結婚，要佢陪佢終老，即係個意識係咁樣。咁我話叫你老公同你即係睇下醫生啦，睇鐵打咩都好啦，咁啊同佢睇。咁啊睇完之後咧，咁啊佢就以為佢扶佢阿媽起身嗰時咧，攆伸條腰啫。咁但係漸漸咧，就發覺咧，佢兩隻手咧，同埋只腳咧係紅腫啊。手心嗰啲紅腫啊。咁同埋開始個人咧係好唔掂。咁我哋就話啊，咁不如咁啦，揾個地方安置咗你阿媽先。因為嗰時同阿媽住噶嘛，咁變咗咩事嘅話咧，就好難。兼顧到兩個，咁啊將佢媽安置到老人院先，嚇，咁啊跟住同佢入醫院。咁嗰陣時我就識得一個朋友，佢咧就係嗰啲動物全心師嚟嘅。咁我就話：我不如咁啦，我話我話你俾個貓貓個相我咧，我睇下佢 read 下佢咩事啦。我反正唔使錢嘅啫，咁樣。咁佢就喺佢太太個電話度俾咗兩張相我。咁我俾嗰個動物全心師一睇，之後嗰個朋友就問我。你怕不怕鬼的、你信不信有鬼的、我說我信不過我不怕、你說、他說他的屋有鬼、他說為什麼你貓這麼害怕呢原來呢鬼是嚇他、他躲在床底下那隻鬼呢對著頭埋去嚇他、他說個樣子是怎樣的呢頭是圓的沒有頭髮的、那兩隻眼睛就好像死魚一樣反了出來的、口呢就 O 字形尖牙突曬出嚟嘅，所以啲貓係好驚， 係 嚇咁樣。咁我話咁啊，咁跟住咧，我話佢話同埋咧，佢唔淨止一隻，有好多，嗰間屋有好多喺度， 即係好多唔同嘅靈體喺度啦。 係啦，咁啊，跟住咧，我話咁樣冇辦法啦。我話咁不如咁啦，我。因為本身我屋企都有動物噶嘛，我話不如接咗啲貓去我屋企先。即係我唔想我嗰個朋友個先生咧，兼顧咁多啊，又兼顧太太，又兼顧啲寵物。 係， 咁我就將佢兩隻貓接咗去我屋企。嚇咁樣，咁但係好奇怪咧，去嗰兩個貓貓去我屋企之後咧， 就好乖啊， 好自由自在。完全唔會話咧，即係除咗一隻咧係比較怕醜之外咧。但是熟了之後咧，都冇嘢已經。佢去到屋企，俾佢剪指甲啊，同佢沖涼啊，剩啊，好 都冇事， 冇事，完全冇事。即係同佢喺屋企咧，完全嗰個反應咧係唔同。 我听你之前讲咧，好似话咧，我动物全心思喺只猫对眼里边睇到啲嘢， 嗯， 系啊，睇到咩？ 就睇到头先嗰个客去嗰只鬼个样， 即系佢能够知道只鬼系点嘅样，就喺猫对眼。 系啦，系啦。 佢系直接系望住对猫嘅眼里边见到啊，定系喺猫嘅相里边见到咧？ 佢望住个相。 净系望 动物全心思系咧，你俾张相佢， 唔需要睇只猫， 唔需要见到只猫嘅。你俾一张相佢，嗰、那个宠物对眼，你系好清楚见到对眼咧，佢就睇住张相可以 read 到佢噶啦。 系，就纯粹喺张相咧，见到只猫眼里边有一个反应啦。 即系见到乜嘢咯？ 系啦，见到啲咩嘢啦？就见到。咁啊点啊？件事终于系点样解决咧？ 咁咧就后屘咁，因为呢件事之后咧，我知道哇咁多鬼咁样。哇，咁點啊？咁樣，咁後屘先知道原來咧，佢媽咪咧將佢爸爸啲灰咧係分開咗好多包，呢度擺一包，嗰度擺一包。咁跟住原來咧，我朋友咧，佢之前死嗰只貓啲骨灰都係擺喺屋企。咁我話，我話呢啲嘢全部都唔可以擺喺屋企。雖然我係。即系基督徒咧，我都知道呢啲嘢系唔应该摆喺屋企。咁冇办法啦。咁我另外有一个朋友咧，佢识得一个人咧系做殡仪业呢啲嘢嘅。咁佢就哇，就介绍咗个师傅，同佢走去睇。咁佢就喺个坛嗰度帮佢睇，佢话间屋好多，同埋咧即系可能本身系家鬼已经引埋其他嘢入嚟。咁啊最离奇一样嘢就系、是、佢。间屋好得意嘅，本身佢嗰间屋嗰个格局咧，个风水已经有问题嘅。佢一打到门咧，对住咧，佢就系个 lift 噶啦。个 lift 不停开闩开闩，你知噶啦。咁同埋 佢开口杀。 咁另外咧，佢妈妈喺个 lift 个门隔篱嗰度咧，就摆咗个长方镜。长方镜上面又摆咗个圆镜。咁自己个门口度咧，隔篱咧又摆一啲观世音啊嗰啲嘢，又另外执咗两个咁嘅神像翻嚟，即系搞到好凌乱咯。 好，但我想问一样嘢咧，就话头先你提到就话佢将啲骨灰分咗好多细胞，周围袋啲，周围袋啲，好似三袋嘅都袋啲喺度咁样，佢点解要咁样做咧？点解要将啲骨灰乱咁分开一少少包周围袋咧？ 佢唔俾佢走。我感覺佢係唔俾佢走， 即係放低唔到，放下唔到啦。嚇、啊，就用呢啲一個咁樣嘅方法，就將個骨灰嚇、啊、就左袋一包，右袋一包，連埋阿貓嘅骨灰都 係 咁樣。 唔係貓嗰啲就係我朋友自己擺喺度啫。 自己擺，佢就冇拆散佢嘅。 佢冇拆散。 只有就將。 佢只一包咁啊擺咗屋企。 係，只有 即係冇拎去，冇拎去殺咗佢啊！冇拎去話去嗰啲寵物殯儀嗰啲就冇。 即係只係 燒完就拎到翻屋企。 係，只係貓的骨灰呢就全包，咁樣呢就另外的骨灰呢，人的骨灰呢就分開好多細胞，就周圍 嗰啲係佢媽咪做 的，佢媽咪做嘅。喺呢個過程裏面呢，其實就係、是、都幾恐怖嘅，即係我撇開佢係咪精神有問題先啦。就是、如果你咁樣將啲骨灰亂咁樣分開一袋袋細細袋，周圍袋啲，連三袋都袋啲喺度嘅時間呢，學你頭先話齋啦，就話會真係會因為咁樣會引咗好多唔同嘅。叫做陰氣過嚟，而呢啲陰氣咧就會聚咗喺呢間屋裏邊。其實真係幾恐怖嘅事嚟，成件事。 因為個師傅 最後尾點樣解決咗佢？ 咁後尾就冇辦法啦。咁嗰個師傅睇完之後話：呢間屋如果你唔處理好，即係嗰兩個先人嘅話咧，即係佢話一個就係阿婆，一個就係阿爸，啲骨灰都喺屋企。佢如果你唔處理好呢兩個家叫家鬼啦。呢兩個先人嘅話咧，你搬其他嘢冇得搞嘅。 係。 咁啊，跟住我哋就買咗，即叫佢走買咗兩個靈，即係嗰啲骨灰位。 係。 咁就揾個師傅擲日子。 擲日子就將啲骨灰擺入去啦。 咁我哋買嘢之後咧，就開始頭痕啦。 係。 因為我哋唔知道兩個先人個身神八字啊、籍貫啊，乜都唔知道，你根本都係上唔到位。真係上唔到位。咁跟住有一日咧，我就同埋佢先生。上去屋企嗰度就揾啦， 系 咁我入到去之后，我就突然间我望，即系其实咧有啲嘢咧，佢先生睇唔到，我一入到系我反而我睇到， 你睇到啲咩？ 睇到我第一样睇到就个雪柜顶， 是 我看到我朋友的照片、 嗯、 前面有个香炉插了香 嗯嗯 咁同埋嗰張相你望落去咧，係好邪， 嗯、 即係個樣係係、 嗯、 你感覺到咧係好唔舒服，嗯、覺得好似有啲嘢。 但係你朋友在生啊？ 在生。 咁點解要咁樣做？ 唔知。 係。 我唔知。 嗯。 咁啊，跟住我話，我哋落去買啲嘢先。 係。 我落去買啲紅紙。 嗯。 咁啊，將啲唔應該有嘅嘢全部包曬去， 係 抌咗佢。 嗯。 咁我買咗好多垃圾袋啊，剩嗰啲嘢，一路幫我間屋清清啲垃圾。咁啊。一路清嗰時咧，就發覺就睇到啲又另外又俾我睇到另外一樣嘢，就睇到佢阿婆話擺佢婆骨灰嗰個箱，有阿婆張相啦， 係 兼夾有我朋友張相， 係、 即係佢阿婆同佢阿我朋友係攬住張相，係黏咗喺個所謂個骨灰個紙盒嗰度。咁同埋个盒里边咧，都仲有好多我朋友嘅相。 嗯，咁我估到咩事咧？就系、是你朋友嘅妈咪就真系好唔肯放手，即系去女女啦，系、咪啊？即系佢点样都要谂住同个女女一齐啦。 嗯 嗯，咁呢个其实一个悲剧啦。其实可能即系父母对子女嗰种思念啦，即系咧唔舍得啦，吓、啊、觉得自己去咗都好咧，都要同个女一齐，就制造咗呢一样叫做放下唔到嘅情况。咁间屋咧呢种阴气咧就存在喺度啦。 但系妈妈未走过。 系啊，但系佢未走啫，但系佢将一啲骨灰已经放咗喺度啦，明唔明啊？放到全屋都系啊嘛。咁呢一种其实一种念嚟噶嘛，呢、种咁嘅念再加埋佢自己做呢种咁嘅行为，将骨灰周围放啊。令到呢間屋嗰個叫陰氣啊，啊怨念嗰啲嘢全部好重聚咗喺度咯，咁啊到最後尾你都解決咗啦，張女士係咪？ 仲有啲嘢恐怖 嚇、啊， 因為咧我哋揾一路喺揾緊佢爸爸嗰啲嘢，同埋佢阿婆啲嘢，咁就揾佢爸爸啲嘢，我見到咧，咦佢爸爸嗰個骨灰盅我出邊咧係金屬嘅，咁啊見到佢有一張相仔，好似學生相，仲要細少少。佢竟然咧係雲石嚟嘅，佢、爆開咗，係好似喺個鼻度，直頭係四散嘅， 係， 即係中間鑿咁樣爆咁樣。咁、我跟住我，哦，哇！我點解會咁樣爆？即係譬如你舊你都係打橫裂或者打洞裂嘅啫，冇、可能咁樣鑿，除非你揾人俾人鑿嘅啫。同、埋你本身嗰個金屬嗰個冇嘢，淨係嗰張磁相裂咗。咁、跟住，唉，都係唔好理啦，咁啊繼續揾。咁啊，走去揾佢嘢，咁啊見到話，呢衫應該係佢爸爸嘅。拉開嗰個袋咧，有一套西裝喺度。嗰啲西裝，我一見到之後咧，我又打冷震。個西裝個衣架掛咗個風鈴喺度。個風鈴掛喺個衣架度，咁佢摸下嗰個西裝褸袋，有包灰喺度。 有一包喺度，即係真係爭周圍亂咁擺啦。 係啦。咁我真係好確定，佢係唔捨得佢，佢要招佢翻嚟。他用風鈴去招他回來， 他又不捨得他先生啦，又不肯放手他的女兒啦，是整件事即是始作俑者就在他媽媽那裡啦， 是啦， 那他媽媽怎樣到最 後那他媽媽那時候都是溫溫頓頓的，都是溫溫頓頓，那他入了老人院都是溫溫頓頓，那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兩個老人家其實都很想走啦，又俾我奇蹟咁俾我哋咧揾到佢啲七神八字啊、籍貫嗰啲嘢，可以俾到佢上到位。 係。 咁佢上到位之後咧，佢個女就一路慢慢好啦。朋友一路慢慢好。咁啊，佢阿媽喺老人院就開始 清醒翻啲， 清醒翻啲啦。咁而家就仍然喺老人院。 係。 咁但係就冇啊，以前咁樣咧，佢話因為咧佢啱啱我朋友都住咗幾個月先出院喎，咁啊第一次去探佢。探佢嗰時候，佢見到佢，你啲頭髮好靚啊！哇，你個頭好靚，我想切咗佢落嚟啊！ 哇，咁兇殘啊！ 即係佢咁講俾我聽咧，我個心好驚。我話你千祈唔好俾你媽翻屋企。我話如即係唔知佢再翻翻去嗰間屋 會做啲咩嘢？ 會做啲乜嘢？嚇！咁我話千祈你唔好俾佢翻屋企，真係唔好俾翻屋企嚇咁樣。咁啊，後屘揾師傅咧上咗位之後咧，就同佢清屋。 清乾淨曬間屋，將所有唔應該有嘅嘢 全 部清走曬， 全部清走曬，跟住再淨化下間屋咁樣。 咁好奇怪咧，佢做完呢樣，即係做完個法事之後咧，佢念咗道符喺佢間屋嗰度。咁啊，佢嘅師傅就話：呢道符如果除非係自己甩，佢唔自己甩嘅話咧，你就千祈唔好跌佢， 唔好掹佢。 到而家呢個 moment， 嗰道符依然喺度。 咁啊，到最後，而家佢哋點樣？佢媽媽點樣？佢同埋你朋友而家點樣？ 佢媽媽而家依然係老人院咯。 係，都係清醒嘅係嘛？ 清醒嘅。 係。佢女女咧？ 佢女女就差有兩成傷殘咯。 傷殘？係點樣傷殘？ 啲手啊，活動唔係咁好。 係因咩事？ 就係因為嗰次試嘅較為症嚇，咁醫生話冇噶啦，冇。 即 係 因為嗰、 那 個瘡嘅問題。係 因為你做過手術啊，剩啊嗰啲筋腱啊嗰啲嘢咧嚇，咁啊始終都係有啲嘅啦咁樣。 咁我希望佢媽咪同埋你朋友咧都可以身體健康啦，早日康復啦，就同埋大家聽完阿拉講的事件呢都明白到一件事了，始終呢就陰陽呢就是殊途的，人鬼殊途，陰陽也是殊途的，我們很多事情就不應該就是硬因為自己的思念呢硬留下在這裡，而帶來一些自己估計不到的災禍啦，真心希望他們可以快點好翻。咁今日咧就好多謝啦，接受我哋呢個黑子運來嘅訪問啦。咁樣我知道仲有一啲古仔都未人講嘅，我哋下次有機會咧再邀請你上嚟講啦。我哋最後你俾隻手大家再望一望啊。OK， 好， Hello， 多謝曬， 拜拜， 拜拜。